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咁啊，啱啱就喺最臨尾就爆少少啦。你今次你就想講中國人拜神啦。 係啊。 咁先講下中國人拜神嘅文化先啦。就中國人就首先就係第一件事就冇一個官方信仰嘅。 嗯。 基本上歷朝歷代咧，你基本上你拜過乜嘢神咧，就其實就朝廷唔係好點唔會點理嘅。即除咗有啲時候咧，嗰啲即係會 皇帝拜乜啦、啊？ 皇帝拜乜啊？ 滅乜啦、 啊？會滅乜啊？會滅佛啊？又試過又即係譬如話，但譬如話你喺有一即係有一試過排拒呢個西方嘅基督教啊， 嗯、 即係曾經有啲咁嘅試過。咁但係即係基本總體嚟講咧，就喺中國個歷史嚟講，即係相個宗教自由都相對係 係啊 比較即係都 比較寬鬆， 都係好寬鬆喎。即係中意拜乜都得嘅喎。 唔似西方歷史啊，西方歷史真係大佬。 即係除非你個宗教咧係嚴重係有政治意味，即係百年教嗰啲，成日都反清復明啊，乜柒嗰啲咧，咁你取締你咧，話你邪教啦。咁但係譬如話呢個最宗教都冇政治意味嘅，唔會搞到個皇帝嘅，會搞到江山嘅。屌你擺乜鬼嘢關佢叉事咩？ 係啦，除咗共產黨， 除咗共產黨乜 Q 都唔準拜。 共產黨無神論者。 係乜 Q 都唔準拜。 第二，共產黨因為共產黨信嗰個神咧，其實佢一個神嘅。 共產主義就係一個神啦， 共產主義 係 個神， 即係佢係一個表面上一個政黨，其實一個 神， 即係宗教嚟， 一個神嚟噶嘛。 係啦。 咁佢嗰個神咧係一元神嚟嘅，又係好似以前啲宗教，以前西方宗教咁嘅，唔會容許到第二啲宗教嘅。 係啦。 係啦。 唯有共產主義是真理。 係啦，唯有共產主義是真理。 嗯， 係啦。咁咧喺西方世界咧，一元神咧就以前嘅歷史上面咧，你只可以信一種宗教。如果你唔信你喺邊嘅異教徒嘅話，佢係可以殺 Q 咗你嘅。 咁啊，係啊，咁啊，即係譬如獵巫啦， 獵巫啦，係啦。 咁就咁當然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長時間，但係即係咁惡劣嘅。 係啦，咁當然。 但係就即係樣嘢就，如果你信個宗教同人唔同咧，咁都係會俾人歧視㗎啦。 係啊，一個底韻係咁樣。 係啦。 所以咧變咗嚟講，喺西方社會咧。就算他們怎樣講人權自由都好，他們永遠有一條底線，有一條底線是這樣。 嗯哼。 那條底線就是我做壞事， 嗯哼， 我在現世不知道， 我現世的人不知道， 就是ultimately你會被上帝懲罰。 是的，但他會被，但上帝會知 道， 是上帝會懲罰你， 是 在心理上已經建造了這一樣東 西。是沒錯。 所以他們就算怎樣說人權自由都好，有些事他們是不夠膽做的。 嗯哼嗯哼， 相反中國人是沒有宗教的、 不過不是，其實人權自由很多事，其實很多事都是 based on 他們那即宗教教，即係後宗教世代， 宗教教嘅世代價值， 係啦，即係有宗教背景嘅一個嘅secular 嘅世代啦， 係啦係啊， 即係點講？即係其實譬如話你有啲人話噶嘛，即係你啲人權自由嗰啲、其實你好based on 一啲比較 core 基督教嘅教義噶嘛， 係係係， 即係譬如話你。不過算啦，嗰啲日後先講啦，講下中國人嘅問題先。中國人冇宗教啊，冇統一嘅宗教啊嘛。 冇統一嘅宗教。 中國人有禮嘅，不過有禮教。 禮教，佢禮教嘅意義 就唔係宗教嚟。 佢禮教意義咧就係咧，就係統治者咧就攞住禮教嚟咧壓住你所謂善良嘅人。 就係用嚟咧，就用嚟規限嗰啲人嘅行為模式。 行為模式。 係啦。 佢成日講啲。 點解講倫常啊乜柒啊咁樣樣？ 係啦，佢哋成日講到驚咧，就係驚亂。 係， 亦都中國人咧，因為咧打仗實在太多啦。 不過咁喎，其實講緊一樣嘢，如果真係就事論事，講翻個時代背景嚟講咧，即係其實喺嗰個年代咧，你未有嗰啲新諗法嘅時候咧，即係或者你即係或者統治嗰個方法啊，或者嗰個嘅知識嘅傳遞冇咁即係咁迅速啊，咁有效率嘅時候咧，其實呢一種咁嘅統治哲學咧，其實係個社會係好穩定嘅喎。 係，但係最後都未穩定過。 咁你通常因為同一時間，全世界都唔穩定㗎啦。 唔係啊，好奇怪嘅。中國人因為中國歷朝嘅戰亂實在太多。喺歷史上實在係其實如果係比起西方國家，其實係多㗎。 唔係西方國家其實都日打夜打㗎。 同埋天災。 咪日打夜打嘅西方國家都。 同埋，但係中國人多天災。 多天災 ，OK， 嗰啲都防反濫啊，乜柒㗎嘛。 係啊，所以咧，佢哋咧喺心理嘅建構上面咧，佢哋都唔想走啦。 嗯哼， 佢哋唔想走難，有啲人就利用呢個禮教制度嚟規限佢哋。 O K， 等佢哋唔敢亂 Q 咁嚟。 嗯哼， 大佬， 去反對一個家天下的組織 ，OK 嘅統治組織 ，OK 係啦，一個佢攞咗呢種怕走難的心理啊， 嗯哼， 係啦，所以咧變咗咧，佢哋有一個咁嘅禮教，宗教，所謂宗教冇一個統一的宗教， 冇啊， 但係中國人拜神好古怪，中國人又拜好鬼多神喎，唔知點解喎， 係啦，連虛構人物都會拜， 係啦，嗱佢又拜神多，神就多的是。 嗯， 仲有一樣拜祖先。 嗯哼， 嗱，拜祖先聽落神中追遠，係咪？聽落去啊嚇。 嗯哼， 但係實際係非常有用嘅。 係。 因為個個心靈不安，驚今日唔知聽日事。 嗯。 又想有多啲嘅自由。 嗯。 係啦。嘅時候。 嗯。 就要喺心靈上有慰藉啦。 嗯哼。 喺心靈嘅慰藉，就希望你保佑佢啦，滿天神佛。 嗯哼。黃大仙啊嘛， 係啦， 黃大仙式嘅信耶穌。 黃大仙式嘅信仰啊嘛， 嗯， 所以咧神咧就永遠咧係會幫佢哋覺得咧，我拜過神咧， 其實深刻係一樣工具嚟嘅， 係啦 ，instrument 嚟嘅。 我做乜嘢， 嗯， 神都會保佑我嘅。 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所以我哋未聽過中文信道嘅咯。係 啊，包括我做衰嘢。 你唔緊要啦，即係保佑我，唔好 PK 得㗎啦。 你睇中國嘅神，中國拜嘅神 係。 幾十萬樣種，求乜都有嘅。 係。 咁你又明啦。 總之個個有求必應啦。 個個有求必應嘅。 係啦。 係啊，你求乜有乜咁滯嘅？你揸得出過你想求嗰啲嘢，即係你人生上面要希望追求嘅嘢，都有神拜嘅喎，中國人好古怪嘅。 嗯。 係啊。係。係啊，呢個就係中國人拜神嘅作用啦。係。係啦，所以咧個個同埋咧，中國人咧係特別中意睇命相。 係啊。 係啊。 中意算命啊嘛。 不確定性啊嘛， okay. 走難民族啊嘛。 不過其實都有點講咧，即係做占卜啊，其實呢啲都係點講咧？喺即係其實所有文明裏面都有 嘅。所有文明都有嘅，係 都有嘅，係咪？即係做占卜啊，咁你講緊，即係甚至乎你而家好多非洲啲比較原始嘅部族，佢仲有啲占卜文化嘅，佢哋做乜錢都要打獵之前又要刮啊。 但中國人特別中意。 占卜啊咁樣樣噶嘛。 中國人特別中意嘅，你睇兩岸四地而家就知嘅。 咁係嘅， 係啊，兩岸四地你都明㗎啦。 咁就當然話西方冇係因為即係因為嗰、那個天主教嗰個嘅背景好重， 係啦， 即係佢哋咧就即係佢哋就 神教嘛， 即係佢哋都唔係冇占卜㗎，佢哋做咩？佢透過神職人員問下上帝， 係。 咁大到一樣嘢咧，就基本上佢就唔鼓勵做呢樣嘢嘅。點解？因為其實講咧，上帝俾個咩嘢嘅經即係嗰個嘅即係上帝俾你咩，你係咩咯？你問做乜鬼嘢咁樣？ 係啊，問你做咩啊？ 係 啊。 係啦，即係所以上佢冇咁多，就占卜嗰啲樣嘢，其實都有啊。但係譬如話你嗰啲咩占星啊、乜撮啊嗰啲都係即係好多西方人發明嘅嘢啦。 對啊，對啊，對啊。 即係當然對嗰啲就係曾經異教嘅嘢嚟㗎啦。 嗯，係咯，呢、這個我哋講成日講宗教，所以咧中國人拜神咧真係咧好好笑。係。中國人拜神咧，佢假設一樣嘢嘅，仲好得意。 嗯哼。 嗱，我哋西方睇拜即係同拜上帝咧，係唔會諗個上帝咧 係 有人格化嘅。 有西方唔係呢個唔係啦。嗱，如果真係講宗教學咧，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咧，嗰個係人格神嚟嘅。 人格神 係人格神嚟嘅。 係是。 不過咁，佢又咁講嗱，呢個人格神咧。就唯一可以稱神嘅就淨係得呢個上帝嘅啫，其他啲乜什麼村啊都係話，不過佢話叫做喺屬於呢個喺啲 spirit 嘅嘢咧，佢哋真係唔係神嚟嘅，就呢個先係神嚟嘅啫。 但咁喎，中國好古怪嘅喎，中國人拜嗰神咧，基本上是個人嚟嘅。 其實係啊，係一個神化嘅人啊嘛。 係一個神化咗嘅人嚟嘅啫喎。 咁都係有人格嘅，都人格神嚟嘅，基本上都係啲。 但係最好笑咧，佢哋形容到個神咧， 係 同人冇分別嘅。 啊，係啊，都有七情六欲啦，會搞嘢啦，會小氣啦，有呢樣嗰樣噶嘛。 會食嘢喎，好古怪咧。 係啦，所以要俾只豬佢啦。 係啦，要俾只豬嗱，俾只豬嗰啲咧，另外一樣嘢啊嚇。 係啦，即係由最尾，唉，真係我要制裁齊啲大聖咁樣，我燒只燒豬俾佢，你咪只係潤佢個獅子師弟，咁佢應該保佑你好啊，定應該交叉你好咧？ 係咯，唔係喺左上面好笑啊。在台灣呢有一樣嘢叫王爺的崇拜嘛。 咩嚟 㗎？你諗都諗唔到王爺係咩嘢嚟嘅。 什麼是王爺呢？契爺我知。 王爺啊，好笑啦呢、這個。 即係你問係咪即係玉 帝。我即刻好笑啦，即刻我問我嗰一次問人呢，王爺係咩你知唔知？即係個個呢。 我估下先。 嗰神係一個世神嚟。 西神嚟嘅啫。 係啊，喺《西遊記》你睇你睇齊天大聖乜孫悟空，佢全部出現過，而且嗰個神真係好西神嚟嘅。 土地啊？ 唔係。 王爺啊？係乜嘢啊？即嗰只馬？ 唔係。你估都估唔到㗎啦。 邊只啊？ 瘟神。 瘟神啊？ 係啊。 佢會爆嗰只嚟做乜嘢啊？ 買佢怕。 O、okay, K， 好，即係你唔好降災俾我。 係啦。 O K， 都扮老鼠啊，扮下貓咁樣算數咯。 係咯。 咁不如話只老鼠啊，只老鼠會就傳鼠疫㗎嘛。 呢個係台灣其中一個最大嘅神。 竟然係咁。 係咯，跟住而家最好笑咧，我啲朋友咧講咧，即刻諗起咧某某演員。 邊個啊？ 即係以前睇《西遊記》啊嘛，某某演員有做過呢個神㗎嘛，某某老牌演員。 等陣先，係邊套《西遊記》先？ 哇！啲試下講。 O、okay、K。 總之好好笑，你話。即是是可以拜神拜到这样的、中国人那 那种害怕呢 是 他那 种呢是求东西之余呢他另一种呢就另一方面是害怕的、即是害怕的世道一变呢、他们就人浮于事的呢、是啊所以这些就是他们拜神的问题了、是啊所以中国人拜神呢中国人拜神呢他说信神信乜神乜神呢你唔好當佢好人啊！有冇搞錯啊？ 從來都唔信。 係啊。 就算西方我都唔信，我話俾你知。 咁當然啦。 即係嗰啲人話信耶穌嗰啲，你千祈唔好當佢好人。 係啦。 即係開口埋口懷疑，誒我基督徒嚟啊乜嘢咧，更加要懷疑佢。 更加要懷疑佢，係啦，成日都係咁樣嘅。 係啦， 所以咧好得意嘅，做啲咧喺香港咧嗰啲做嗰啲某啲組織咧，某啲信神嘅組織咧，基督教組織咧，佢開口埋口話同你講神嗰啲咧，大家諗過啦嚇。 即係你話係，即係好會發光嗰啲組織啊嘛。 係咯係咯，嗰啲組織大家諗下啦嚇嚇，大家諗過啦，佢哋好人定壞人，我就唔 comment 啦。 即係去到邊度都會發光咁樣嗰啲。 係咯係。 OK 係，繼續啊。咁啊，中國人就拜神係咁拜法啦。咁但係就即係令到其實就但係咁，我就中國人又都會，其實中國人信唔信果報咧？即係信唔信生仔冇屎忽咧？其實 講就信，中國人講嘅嘢同埋佢真正深層信嘅嘢係兩個故事嚟嘅。 O K， 睇嚟我真係好唔中國人啦！我完全 feel 到 feel 都唔知唔明呢啲嘢。 中國人講報應， 係 佢同我講報應。係報到埋嚟，佢即係中國人咧，係唔見棺材就唔流眼。 不過咁喎，即係如是者，其實即係喺中國人個世界，佢咗嗰個宇宙觀裏面咧，即係當然我就即係我哋就可惜就阿 John 就唔喺度，因為阿 John 咧就係真係讀宗教嘅，即係佢讀即係本色化，即係讀本土宗教咧，佢就好熟嘅佢就，即係其實佢都係嗰啲宗教觀。如是者，其實即係中國人喺嗰個宇宙觀都好機械化嘅喎， 係啊， 真係好唯物辯證嘅喎， 唯物辯證㗎，係啊。 咁所以就即係佢啦，即係佢要受深烤呢個宇宙咧，就唔好似西方基督教咁有一個咧。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上帝， 沒有 一樣咁嘅嘢。 中國宇宙觀冇。 咁但係佢又覺得，但係咁佢哋傾向香港又不停咁相信一樣嘢有果報嘅咧。 其實果報咧，你搞錯啦，係西方傳入嘅。 O K， 叫 karma， 哦 karma 就係印度教嘅嘢啦。 印度教嘢嚟㗎嘛，果報全為印度教嘢嚟㗎嘛。 啊。 中國人咧， 其實係冇嘅。 中國人 即係絕對唔覺得自己生仔冇屎忽嘅。 中國人咧，佢唔相信果報。 係。 實際係唔相信嘅。 OK， 係。佢哋只係害怕嘅嚟嘅啫。佢點樣害怕嗰步咧？就係咧，佢永遠，佢因為呢個世界個戰爭太多啊。永遠覺得人浮於事啊。 啊哈！ 佢哋所先攞一個藉口咧，話自己相信呢啲嘢嘅啫。 OK。 係啦，嗱，亦都就因為佢哋人浮於事啊。 嚇！ 你有冇留意中國人有一中國人對於一樣嘢有一個概念，你永遠都唔會搞得好。 是什麼呢？ 知識產權。 咁呢樣都相對比較新少少嘅知識產權。 係新啦。 咁即係對於成個世界，不過咁即係所謂 patent 呢樣嘢咁啊，幾百年貨仔啫。 其實講真，喺古代嘅中國咧， 係 喺古代嘅中國咧，其實咧佢哋信佢哋覺得 patent 呢個概念咧，其實佢哋覺得嗱好簡單，一間鋪叫乜乜號。 係。 在他們覺得喂這間東西的東西好東西喎，咁都有商業活動㗎嘛， 係啊，係咪先 ？Goodwill 嚟嘅呢啲 ，Goodwill 嚟㗎嘛，都係一個 patent 嘅一種。 係啊， 係啊，有人就亦都相對地亦都有人會模仿㗎嘛。 係啦， 呢個世界係一樣嘅啫，係咪先？咁但係咧， 但係咧，中國人咧永遠對依樣嘢嘅概念係薄弱嘅， 即係覺得抄咗你咧係唔使問過你嘅， 唔使問過你嘅。點解咧？因為中國人咧又係因為打仗啊，要走難啊。係、 okay.。 佢永遠覺得咧，呢、這個世界有價值嘅嘢咧， 係 一定實際有價值，係一件實物先有價值。 O K。 係啦。 即係 idea 係冇嘅。 idea 係冇價值嘅。 O K。 係啊。依、这個就同佢走難歷史有關啦。 嗯嗯嗯。 老實講，走難你嘅 idea 有咩價值先？ 有咁走難都有走難嘅 idea 嘅。 咁咪走難有走難嘅 idea， 但係咧，但係人哋攞住啲槍攞住啲箭嚟射你嘅時候，你乜價值都唔使講噶啦，你就求温飽求乜噶啦。 O、okay, K。即係長期喺呢、这個係呢幾千年都係呢一啦，都係。都係籠罩住個陰霾當中， 嗯哼嗯哼， 所以對佢嚟講，永遠覺得咧，實際有件嘢先有價值嘅，到今日都係如此。 係要揦住嗰啲嘢，即係要買啲金鋪啊，又買啲金啊，又要買啲名車啊，即係全部都係實際嘅嘢先得嘅。 實際嘅嘢先得嘅。 啊，咁都就唔係啊！我成日講一樣嘢，即係譬如話有啲嘢你係估唔到㗎，譬如話即係對於嗰啲咩？譬如對文學啊，對於琴棋書畫嗰啲賞識又點計咧？ 有錯啦！琴棋書畫文學 係 點解可以賞識點解？ 點解咧？ 因為可以做官啊嘛。 不過唔係喎，有好多人你成日書畫好叻就做唔 Q 到官嘅喎，你話做唔 Q 到官啦？ 你爸性格上做唔 Q 到官啫，但其他你知唔知道所有嗰啲如果係古代官員， 係 基本上好多琴棋書畫泛泛精㗎。佢哋貪官一件事㗎， 咁唔係咁梗係啦，即係譬如我哋諗下即係錯呢個嘅鮮卑畫元稹，阿元稹就大家都識㗎啦，即係貧賤夫妻百事哀，其實就係佢個仔仔仔就喺鮮卑畫到出嚟㗎啦。咁但係即係個問題就元稹其實係一個好人品好差嘅人嚟㗎嘛。係 啊。 咁同埋就亦都係即係大官啦嚇，咁啊就即係佢都身家唔少㗎啦。 好簡單啫嘛，嗱你而家睇到和珅咧，直線點解？ 和珅啊，和珅其實好有料噶，和珅。 和珅係書畫相絕㗎。 係啊，和珅好有料噶，可以同可以有，不過又可以托交叉乾隆大腳啊嘛。 佢啲書畫可以幫到，可以幫阿乾隆。 係。 佢可以扮阿乾隆寫啊嘛。 係啊係啊。 呢啲值錢啊嘛。 我寫得到，跟住話誒皇上係你嘅。 係啦，咁已經得啦。 啊，和珅。 系啦，你吸翻个玉璽个印上去， 系 啦，就当系皇帝噶啦。 识和得，咁啊，当然其实乾隆都系假文夹噶啦。点解？因为佢中意攞晒嗰啲值钱嘅书画，就抌翻自己个印上去。 系啦， 好乞人憎嘅呢啲就系。 即系咧，所以咧，琴棋书画咧，所以你睇到个欣赏。但其实咧，我哋后世当然欣赏啦，或者当世可能有啲人传颂啦。但其實咧 ，at the end 咧個目的咧都係做官。 OK， 因為個做官嗰個，因為點解文學創作喺中國咁流行咧？ 嚇、 啊！因為大家有個向上嘅動力喺度啊嘛。 嚇！ 好簡單，嗰啲嗰個所以話嗰個琴棋啊。 嚇！ 喂，好簡單，男又需要，女又需要。 嗯。 女嘅望嫁住好人家。甚至你在清流的都望多幾個恩客，係啦，就係咁解啦。就要講大佬啲大官嗰啲恩客講呢啲嘢嘅，咁你大佬你都要答得上嘴先得㗎。 Okay, 就好似我哋嗰啲大陸啲官啊，不過我中意女主播又咁解啊，都答得上嘴啊，答得上嘴先得㗎，大佬。 OK， 係 啦。 即係點講？即係呢，其實揾食架撐嚟嘅。 全部揾食架撐。 咁但係都唔係嘅，不過咁你可以咁講嘅，即係因為佢哋好多嗰啲大詩人啊、大文學家啊，都係即係佢哋啲最優秀作品，好多時都係即係做官做唔成之後啦，好多人㗎，即係譬如啲重新永遠都做唔成官嗰啲，譬如柳永嗰啲，咪做唔到官㗎咯，因為黑人憎啊嘛， 係啦， 得 Q 罪咗個， 得 Q 人啊嘛， 得 Q 罪咗丞相。 係啊，得 Q 罪人啊嘛！你睇蘇軾又係噶， 蘇使蘇東坡啦，蘇東坡就蘇東坡就遣咗就遣咗去惠州啦 嚇， 係啊，就發現嗰只就利靈人傑啦，就唔願走啦 嚇，係啦， 咁就係就即當然佢就大文學家啦，嗱李白啊，即最近就阿。葉柳就話佢唔係用普通話作詩啦咁樣， 傻傻地佢 就懵 L 咗啦。咁但李白仕途又係唔好噶嘛， 係啊， 波折噶嘛， 係啊係啊， 即當然都有，即都可以做到好大官咪啱啱講緊元稹咪係 好簡單㗎， 王光石又係做到大官啦， 唐伯虎唔做官㗎， 就温文做官，就一啲譬如有啲讀書人咧，就有出世嘅觀念噶嘛，覺得個官場險惡，就覺得誒呢啲唔啱我，咁咪就唐伯虎引為唔做官咯，中咗解元而唔做官啊嘛。 係啊係啊。 誒仲有啲咩啊？咪仲咪陶淵明咪又係唔做官。 係啊。所以咧好古怪㗎，所以咧其實咧，所謂文學咧喺中國文學當然好多好嘅詩詞歌賦。 唔係，不過咁可能就咁講，即係呢啲人咧係純粹異女。 係啦， 即係中國人世界裏面。 中國人世界異女嚟嘅，但係你要記住啊嘛，真係做官嗰啲，佢哋個個都係冇 文化，都係 手嘅， 都係叻㗎。 因為本身嚟講，中國歷朝都崇尚讀書人啊嘛。 OK， 係。 係啊，歷朝都係咁，除咗元朝，咁元朝就你唔可以當咗中國王朝啦，有啲人當我啊，我永遠都唔當嘅。蒙古人邊當啫？ 蒙咁清朝你當唔當？ 清朝嘢都唔當嘅。 但清朝人，但咁我清朝嚟講，但係清朝嗰個漢化係漢化得好徹底嘅喎。 清朝係直情係將自己變咗一個漢民族， 即係滿，即係滿人。 滿人係啊。 除咗頭髮髮就滿繼續滿之外咧，基本上完全變咗咗一班漢人。 係啊。 佢去到後來，去到後期，譬如嗰啲連恭親王奕欣嗰啲，直情覺得滿人垃圾嚟嘅。 係啊，佢覺得滿人垃圾嘅。佢點解覺得滿人垃圾咧？其實自己都講翻最後咧，就係咧嗰一個王朝去到黃昏，佢知道自己滿人垃圾，啲嘢心底呢啲又睇得到嘅，眼睇嘅啫，呢啲就係啦。咁但係嗰啲詩詞歌賦真係咁用噶嘛？係 啊， 如果唔係和珅都唔唐都咁大腳啦。 咁係啊，即係譬如你南蘭聖德嗰啲，你去到清初嚟嗰陣已經係，不過當然係官二代啦，咁 就 基本南蘭聖德基本就一個漢人嚟嘅，儒都唔儒啊！ 係啦， 極魚啊，大魚嚟， 大魚嚟噶嘛， 係 啊，仲有喎，中國人個再最後講下中國人啲民族觀念啦。 中嗱呢其實我就温民族嘅嘢咧，我就少，即係我就唔係真係經常睇啦。咁就即係所謂其實中國人嘅民，即係有人咁講啦，就睇你同佢，睇你同唔同意啦。就睇嗰本書叫《摘之中國》嘅，就幾年前出，我借過俾阿莊睇。係。咁就就裡面講到即係中國人嘅民族意識係幾時出現咧？ 嗯， 佢就話係要去到宋代先有嘅。 係。 咁點解呢？因為其實從來，其實即係宋以前咧嘅中國人咧嘅嗰個民族意識咧，係純粹係一種文化分野嚟嘅。 嗯。 係基本上唔講血統嘅。 係。 知道做咩呢？你崇尚一套中華文化咧，你都係中國人嚟㗎。 代啦代啦，四海之內皆兄弟啊。 係啦，就你係乜嘢人都唔緊要，最緊要做咩呢？你崇尚儒家文化，你就係中國人嚟㗎啦。我唔理你喺邊度嚟。係 啊。 咁但係譬如去到宋朝有個咩問題呢？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咧，佢哋都發展一個好高度嘅文明啦，即係有遼啦，有金啊，佢哋即係佢哋都係個龐大嘅帝國系統啦嚇。係。咁就卒之做咩？就要脅到，就唔單止軍事上要脅呢一個嘅當時嘅宋朝啦，並且文化上都要脅你。點解？因為你稱帝，我也稱帝。 嗯。 點解咧？即係北宋有皇帝，喂，遼嗰個都叫皇帝喎，我吹你唔漲喎。 就家族。 係啦， 嗯， 即係點？係啦，耶魯家族，即係總之就咩咧？喂，你覺得你嗰個好乜好 L 巴閉咩？我同你一樣，你稱帝，我也稱帝。 啊，唔係耶魯，金就魚啊，耶魯耶娘啊。 耶魯，即係理得佢，即係總之係佢即係佢嘅 theory 就咁嘅。 係啊。 幾時開始將咗做中國人有一種所謂民族意識嘅初型咧？即係嗰度嚟嘅，就追發覺，咦唔係喎，原來我嗰個文化係即係你嗰只文，即係點講？即係我只文化咧。係開始咧，唔係即係世界嘅中心啦。 係。 即係原來有地方咧，個文化咧就可以影響到我文化嘅。 嗯。 咁總之就咩咧？我就唔能夠以文化嚟區分啦。 對。 就出資做咩咧？要講血統啦。 係啦。 就要講漢人嘅江山啊，呢樣嗰樣咁樣，即係佢咁講啦。 對嘅。 咁就咁但係就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就即係去到就一路發展而嚟咧。去到清朝，啱啱都同你講，清朝咧就係、是、雖然咧個皇室咧就係、是、滿人嚟嘅， 嗯， 但係其實佢基本上成個國家嘅文化，或者甚至連個皇室統治，因為個文化嘅嗰個嘅中心，基本上完全係漢化咗， 漢化曬， 係，即係漢滿人根本就係變翻做滿人噶嘛，即係除咗樣唔同之外，即係頭髮啊嗰啲嘢唔同之外， 嗯， 咁但係就。所以入邊咧就係我就覺得，即係最後 triumph 嘅都係個中原文化，都係儒家文化嘅時候，我就唔知佢呢個所謂中國人嘅一個嘅民族做問題啦。咁當然即係我同意咗一樣就咩咧？其實就係嚟自一個叫做外來入侵者嘅壓迫。係 啱。 點解？因為由宋開始咧， 中國啊、中原咧，佢嗰啲個政府嘅軍隊咧，唔再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呢個亞洲東亞嚟都最好打噶啦。 係。 即係不過其實呢啲真係好多人有呢個問題，因為事實上其實中國軍隊唔係通常都唔係經都唔係經常打勝仗嘅，先實情就係、是。中國人近代中國人最高個抗氣民族氣息意識嘅就係梗係講緊係即係呢個係叫做咩咧？叫帝國主義嘅入侵啦，即係有所謂嘅但係其實當其實事實上，我成日覺得一樣嘢係中國已經唔算係好慘㗎啦。 嗯。 點解咧？你中國有幾多地方變咗殖民地啫？ 係啊。 其實冇啊，除咗香港、台灣，其他地方嗰啲咩咧？租借地啫嘛。 澳門咯。 澳門啦，係好少。即係譬如你諗下，非洲係成個非洲都變曬做殖民地。 係啊。 印度係成個印度變咗做殖民地。 係。 而中國係得好少地方做殖民地嘅啫。係 啊。 咁你話死咗好 L 多人？而同四圍比，喺嗰度嘅地方，喺嗰個年代，有邊個地方唔係死好 L 多人先咧？ 中國人咧，成日同我講民族，成日講邊個話愛國愛港嗰啲啊，聽住啊嚇。中國人咧講民族咧，講民族意識咧，你知唔知咧？如果中國人咧邊個老闆咧？ 啊！ 佢認嗰個老豆得啊！ 有大便是糧。 基本上有大便是糧。 嗱，即係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即係中國人嗰個嘅民族個情義結嗰個來源。咁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即係我有 theory， 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天朝大國嘅觀念嘅遺毒嚟。 對。 因為基本上我係諗嘅，諗佢諗唔明嘅。因為你真係冷靜地面對歷史，我從來都唔覺得侵略歷史係一樣需要磨滅嘅。所以譬如話，如果你話日本嗰個嘅人多，即係日本嗰個嘅文部，即係佢對於個歷史嘅傳承，我覺得好有問題嘅。但同一時間，我公平啲睇，中國人對於佢喺歷史上近代歷史上面嗰個定位，我想話中國人其實唔係好慘嘅咋。 你可以咁講嘅，聽落去。 唔算好慘啊！即係你同乜嘢地方比？ 要同邊啲地方比啦？ 中國人係有排，即係俾日本，即係日本即係日軍侵華嘅時候，好慘，好慘。中華係有排都未滅族嘅嗰陣時，係大把中國人。 因為天朝大國啊嘛， 你覺得唔死啦？係即係用咧，就因為做慣大佬。 係啦，唔係一樣嘢會搞錯咗就係我哋成日講咧，就話你點解頭先我話認我老豆得咧？ 嚇！ 你好簡單啫嘛，你睇下我哋啲港英漁業就知㗎啦。 以前係英國人老豆，而家就阿爺係老豆。 而家阿爺係老豆，中國共產黨好嘢。 好嘢！ 咁你又知道呢個世界？你知道呢個世界中國人？ 係。 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大大條道你潛伏在英國人嗰度。 係。 我做啲乜做啲乜啊？ 我係賣食食啊嘛。 係啊。 O、okay. K。 你唔好同我講啊。 O K。 係啊，反而咧又調翻轉講，以前咧真係啲老共產黨員咧，又其實喺某程度上佢哋係忠貞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尤其是嗰啲啊，發唔到達啊，發唔到圍啊，跟住仲要走鬼咗去啊，幫佢做咗好多嘢，仲走鬼咗去嗰啲咧，其實嗰啲老革命咧，其實咧佢真係對個民族咧，即係對民族對個黨咧，真係幾忠心嘅。 係啊 ，OK。 係啦，但係你唔似香港啲愛國愛港。 咪有嘅，即係譬如我哋都有唔少，即係我成日都即係好 loyal 嘅人啦、即係譬如話咩嗰啲咩岳飛啊。不過成日我哋即係大家對可能歷史上對即係我哋個傳統，即係或者你乜嘢，我哋嗰個叫做咩咧？我哋 official language 啦 ，official knowledge 對於岳飛嘅傳承可能有啲問題啦。即係我覺得需要再重新去評定緊岳飛忠嘅忠於邊個咧？可能佢真係好忠於宋朝嘅皇室嘅。係 啊。其實中國，你諗下，全世界啊， 係 冇人做漢奸嘅，係中國人嘅啫。 你未聽過其他地方啊？ 未聽聞過。 嚇、啊！ 冇人夠膽做。 嚇、啊！即係你未聽過有 嗱，好簡單。 要研究一下先。 好簡單。 我未聽過有日奸啊、漢奸啊、英奸、法奸咁啊。 喺法國。 係。 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 係。 有一個傀儡政府 係 納粹搞出嚟嘅， 係啦， 嗰班人啊都俾人哋唾棄啦，全國法國冇人信佢㗎， 係啊，咁唔係香中國都有汪偽政權係冇人信嘅， 係啊，唔係啊，你搞錯啦，中國佢大咁啊嘛，你夠膽唔好講汪偽政權啦， 係啊，有偽滿洲 國，夠膽有啲人走去。 幫日本人做間諜都有嘅。 O、okay, K， 你聽聞過未啊 ？O K， 係。 全世界都未聽聞過啲咁嘅事。 即係民族背叛民族。 喂，就算法國嗰個盲武就嗰班友啊，法國嗰班友啊，仲俾人退棄啦。 嗯、 但唔會有人走去主動。 啊、 主動喂幫納粹黨喺法國做間諜。 啊。 No。 啊。 冇噶嘛。 O K， 係。 係啊，係唔會噶嘛。 啊。 係啊。 嗯、 你想想即係好簡單㗎，你而家好簡單㗎，而家你好簡單，你俾人哋你好簡單，你而家好多好多所謂愛國愛港嘅、 嗯， 喂，如果講真啦，萬一啊，真係有外國勢力俾啲好處佢啊， 又轉咗態啦咁啊， 睇下點樣 ？OK， 仲有奶便是糧。 係啦，所以咧同中國人講民族講愛國咧、 啊、 就嘥氣嘅，咁你共產黨用咗一招嘅。 係。 因為咧，頭先講中文太自由嘛，佢連愛國、嗯、愛國都係自由嚟噶嘛。 O K 係。 O K， 即係自由愛邊一個喎？唔係講你搞錯咗咯喎。佢唔係話愛唔愛國喎，係中意愛邊一個嘅自由。 咁樣樣。 係啊，你搞錯咯喎，好簡單㗎。 呢陣好多人我係聽唔明㗎。 好簡單㗎，而家你嗰啲大陸啲官走跳咗外國。 嗯。 喺中國嘅時候。 係。 你是共產黨好的東西， 是 在美國的時候， 是 在美國的時候就說美國人好的 東西，不是，那你在中國很多官都是，就算中國的時候猛地說美帝 亡我之心不死， 有什麼不好，就是美國什麼都不好，除了美金， 是啦，跟住去到美國， 除了美金的時候， 去到美國就說，嘿，共產黨，精了什麼 OK， 唔好信共產黨啊嘛， 唔好信共產黨。 OK， 好，許家屯嗰啲啊嘛。 係啦，許家屯又唔係嘅。 許家屯你講得唔係嘅。 許家屯又唔係嘅，許家屯咧，而家變咗一個咧，真係幾慘嘅。 OK， 遇到上一個孤獨老人，咁呢度我遲啲講許家屯嘅事啦。 喂，咁啊，呢集講住咁多先啦嘛。 好啊。 好，下次再講，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